的沙雕如何重来，有裂痕的爱怎么撑开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

浪费，给我一杯咖啡，味道曾经浓烈就难能可贵，怎么遍地玫瑰，我只要那香味就没有浪费，送我一道彩虹，颜色曾经难忘就难能可贵，谁属于我无所谓， 的朋友，男孩优秀，女生温柔，今生缘分早在前世修，前世修。他们总是喜欢牵着手，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，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，一生相守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。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

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哦哦耶耶，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。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落在我蓝色白